有的时候吧， 好像是哎，你今儿穿这衣服有点暴露一些什么东西，我就不具体说了。 你也感受到了， 这看还看不出来。你捂着点，捂着点啊，收着点，收着点。 前两天我去见了一个中医大夫，本来说可以调理调理，然后还可以顺便瘦一瘦，大夫就直接说了一句：“哎呦，一把你这个脉，你现在顶分上啊。 呀，那不错呀。 大夫说我这儿给你下狠药，结果你这玩命吃。 哎，给我推荐推荐哪天，到时候我也瞅瞅去。 特别好， 我这最近这鼻子不是鼻子，脑子不是脑子，睡眠也不好，你知道吧？ 真的， 一宿一宿睡不着觉。 那你小心点，大号衣服先准备好。 别吓唬我。 这调理好了之后就是吃嘛嘛香、 啊、 然后呢到点就困。 可以。哎呦，你说到这个睡眠，今天咱跟大家也聊聊一事儿吧。 嗯， 今天其实在我们的节目的稿件当中啊，聊到了一件特别好玩的事儿，就是说、啊、妈妈纠结哈，孩子多大分床睡合适。 嗯， 其实我们小时候都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特别纠结。 我觉得有两次特别纠结的经历、 啊、 一次就是没有记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孩子特别小。哦，当然了、啊、分离各家情况啊，像我妈比较早的就让我自己睡了。那有的家可能我听说十好几岁还跟父母一块睡一床上的。 妈妈妈妈，我想睡这样，我跟您一起睡， 对吧？ 我爸爸去沙发睡， 或者挤在他爸他妈中间，是吧？ 哎，我好像也没有这样， 没有吧？ 但是我自己一个人睡还是挺紧张的， 是吧？ 对吧？ 有点害怕。 原来，反正我记得记忆特别深刻的就是还经常画地图呢。 哦，是吗？ 真的是，真的是。 这个是第一个经历，一般有的人如果比较早的分床睡可能就没有什么印象了，对吧、 啊、 还有第二个就是比如说我上中学了呀，我上高中了呀，全班同学就出去咱们上外边野炊呀、 啊、 或者是现在的年轻人人家流行毕业旅行了，咱小时候，对，咱小时候可能差点意思， 差点没有， 那经济上不太独立， 那时候不玩这个， 现在那话叫什么，人现在孩子们财务自由。 现在孩是他们比我有钱，尤其是现金， 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是有中学毕业呀、啊、或者集体大家一块出去野个吹啊，春个游啊，大家在外边一起住一个集体生活一晚，然后再回来，那可能也是第一次就真的没回家睡。 哎、嗯、所以咱今天要不然跟大家也说一说你第一次独自过夜的经历。 好， 或者咱们可以再延伸一下，就是你第一次，当然了如果你特别小你记不清楚了，咱们就再延伸一下、就是说说你第一次在外独自过夜的经历， 就是第一次独立经历，然后还是在外面的时候。 在外面的时候， 对， 哦， 比如说我记得我第一次在外边，我去西山妙峰山 啊， 就跟同学们， 那不就家门口的事吗？你晚上都不回来啊？你这姑娘怎么、 不呀，在集体生活嘛、 哦、集体生活， 大家就是为了、 哦、 因为小的时候我觉得不回家睡的一般理由都是因为大家集体出去旅游了， 嗯， 去个相对远的地儿，再或者要不是老师这次就是组织大家能够一起生活一次、 嗯， 因为那个时候不像上大学吗？上大学是每天都要自己面对生活了。 对， 虽然可能上大学的时候离家门口也挺近的，但是那主要就是要跟同学们生活在一起。 可是我这么一琢磨， 没有， 我在上大学之前真的没有自己独立在外边过夜的经历、 嗯、对吧？ 顶多就是说哎呦，高三那晚儿考完试疯了以后哈、啊，咱们就比如说外边刷一下夜，两三点钟我也回家了，不能再晚。我应该第一次独立在外过夜就是在我们宿舍。 你是一个乖乖的男子。 还真是，还真是，之前真没有，之前要不然就是跟家里人亲戚出去， 对吧？ 那不算吧？ 不算、啊， 不算，不算。 那都是算的家长，就亲戚也算家长嘛。 可是我在宿舍的话也不算独立在外过夜吧？他也有同学呀。 那这个 起码在一屋里睡，我们八个人呢。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一样都是什么双人间、四人间，我们那时候八人间。 但是现在来说啊，就平辈儿，那个同学都是平辈人、 哦， 就是互相照顾，肯定和这个隔辈人，像父母那一代人照顾你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对吧？ 不一样，不一样， 还是得自己去面对很多事儿。 哦，那这么着，咱们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那现在您可以拿起手机，先告诉大家怎么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找到微信。然后再点击通讯录里边有一个公众号，然后上面右上角有一小加号，小加号里边您直接输入北京文艺广播就会出现一个小黄人头像，您关注就行了。我说的是不是有点复杂、啊、 不是，我主要是乐刚才这个朋友 都说什么， 这个是爱姨吗？ 那涟漪的漪，他这么说，哎，我想问一下啊，这个父母同事家算吗？ 算。 我 同事家肯定算。 父母同事家。 哦，父母同事家那更得算呀，这陌生人嘛。 但是父母同事也是父母那辈人，也照顾他了。也不用他操什么心嘛。 哦， 对， 但是您可以说说当天晚上是不是发生了一些什么样意想不到的事儿、 哎？也行， 对吧？我们主要是听事儿，我们不嫌事儿大。 这个范思哲这位同学就说，两三点回家那不叫刷夜 啊，刷夜在我这儿必须是彻夜不归。 哥，你比我狠，你媳妇儿听没听啊？你一宿不回家，你去哪儿啊？你真是。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今天我们的话题内容是 您独自在外过夜的经历， 没错， 您还记得吗？第一次啊， 第一次哈。当然了，如果您有哪些其他方面的，比如说曾经的一些经历哈，过夜的一些经历特别好玩的，也可以跟我们来唠叨唠叨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 京城气温稳步上升，今天有望升到29摄氏度。 明星演唱会票价跳水伤了谁？ 妈妈就纠结孩子多大要分床睡比较合适呢？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啦，接下来时间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这京城的气温稳步上升了，今天呢有望升到29度。五一过后呢，京城气温稳步上升，今天呢将迎来24节气当中的立夏。哦，夏天就到了呀， 今天已经都夏天了， 怪不得我们家珊珊啊跨了背心就穿上了啊，不是，这叫什么了？ 哎，我要不穿这个，你这个肉滋出来你还看不见呢。 那真是啊。预计的本市的最高气温有望升到29度，并由此拉开入夏的序幕。那么中国气象局在日前举行的五月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刚刚过去的四月份我国沙尘天气比较多，与近五年相比都是偏多的。那么中国气象局呢，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司长新闻发言人张祖强表示，四月份北方分别会1到3号、4到6号、9到10号、13到14以及16到17号出现5次沙尘天气的过程。那么京津冀一带出现扬沙或者是浮尘，南疆盆地、内蒙古、甘肃、河西等地甚至是出现了沙尘暴。那么据统计啊，四月份沙尘天气过程次数比2008至2017同期平均值3.2次偏多了1.8次。 嗯， 那么根据预测呢，五月份我国呢还有可能会出现1到2次沙尘天气，主要影响就是北方地区。而且据这个天气预报说，今天可能局部哈，北京的局部也会出现扬尘和扬沙的天气，大家出行一定得注意哈。 不过也不是说最近这个严重，我觉得春天这个是容易刮大风。你说 对， 从小开始就是这样。 小时候我们那儿一上课，我记得在日坛中学上着课，然后突然我们教室就黑了。 哦， 然后 啊，我对对，我也记得那时候我上幼儿园的时候赶上过那么一次。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啊，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说的是中学。哎，咱俩实际年龄不就差几岁吗？哎，你这样合适吗？ 我是诚心的。 没法聊。 好，说过了大风天气，咱们聊聊这个 PM2.5 的话题。北京市 PM2.5 降幅28个城市居首位。本周呢，生态环境部通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到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和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完成情况。北京、廊坊、保定等11个城市考核结果达到了优秀。据了解呢，北京在秋冬季攻坚行动期间呢， PM2.5 平均的浓度是最低的，下降的幅度在京津冀以及周边地区2+26城市当中位列第一名。从改善幅度来看呢，2+26城市 PM2.5 平均浓度同比都会下降，降幅最大的3个城市是北京、石家庄和保定，同比分别下降44.2%、42.1%和39.7%。降幅最小的3个城市为晋城、阳泉和邯郸，分别下降3.7%、12.2%和15.7%，均未完成攻坚方案的改善目标。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贷款买房这事儿了哈。我们呢从工商银行北京分行获得消息，北京地区首套房贷款利率将按照央行基准利率的 1.1 倍执行。二套房贷款的利率政策不变，仍然是基准利率上浮 20%。 那么业内分析人士预计啊，在银行资金面总体吃紧的大背景下，多家银行或将跟进上调房贷的利率。而在此前呢，随着资本成本呢不断的上涨，楼市信贷从过去的首套房利率优惠8-5折呀、9折、9-5折什么的，到现在没有任何优惠执行基准利率了。再到现在，越来越多的银行执行基准利率都上浮10%了。哎呦，购房成本的进一步的攀升，那么这一次利率上调对购房人有多大影响呢？我们给您举个例子。 好， 如果您按照100万元贷款的话，如果是贷25年期计算，月供每个月哈，从之前的5787.8元增加到6075.4元，也就是说增加了287.6元。就是一个月增加287.6元，一年大概3000出头，是这意思吧？ 三百 一年可不就3000多？ 哦，对，还真是 3000多。咱俩这数就这么几百块钱。 哎呦，八点前让我算算数，可是还行。 得了，咱不算了，说别的事儿吧。 对，通知换燃气管，上门要价3000，燃气公司。千万不要相信这些小广告，因为它不是正规咱们国家的燃气公司。市民李先生就反映，其所住的小区楼道里张贴着很多张更换燃气胶管的通知，但落款呢为燃气用具安检维修中心以及一个座机电话，他很怀疑它的真实性。对此呢，北京市燃气公司的客服人员就表示，千万不要轻信此类的小广告，避免上当受骗。比如说燃气公司下发通知只会留下96777联系电话，不会留手机号或者其他座机号码。此外呢，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还提醒市民朋友，燃气安装不专业，容易出现燃气泄漏，如果需要更换或者检修还有维修燃气，可以拨打96777，会有客服人员为居民报至所在小区的维修站点。 好了，接下来我又得说一涨价的事儿。怎么今天轮我说的都是涨价这些事儿？5月27号起呢，京津城际高等级座涨价了。那么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规划，自5月27号起，部分线路高等级席别票价水平有所调整。那么其中呢，京津城际铁路将从5月27号起呢开始对1等座。特等座的票价进行上调，那么这次调价呢，旨在提高高等级席别与2等座的比价。调整之后，北京南到天津站1等座票价将由现在的65.5元上涨到88元，那么特等座的票价将由93.5元上涨到99，不到5块钱啊，不到6块钱。 哦， 不过呢。 这是你自己要算的。 这次票价调整的不涉及京津城际2等座，北京南站到天津站的2等座票价依旧保持54.5元不变。 好，这回基本上只是变化了1等座和特等座的票价。 还行，我觉得涨得也不是特别厉害。 对，这次可能主要是想拉开点档次哈。 对对对， 因为以前就是有点离得太近了 啊。是，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说一说你曾经在外独自过夜的那次经历吧。 我现在的心情就在出轨的边缘 Oh yeah， 根本不可能喝醉，我还有再嗨3天3夜，我眼里的世界就像是一部卡通影片 Oh yeah， 加入我的行列。 咱放这歌是不是有点狠呢？一下让大家放出去三天三夜不回家。 我一听这个节奏，整个我就带感起来，我就开始思绪乱飞，就开始回到小时候第一次出去春游的时候。你知道就是这种心情，第一次独自在外边生活不回家，不是生活，过夜啊， 过夜过夜啊。 今天比如不用回家，跟小伙伴们一块儿出去玩，然后就是这种放风的心情。 终于给我放出去了，是不是？ 对吧？就是这种感觉。 来看看一丈魔说，高考最后一门结束。哥几个一起去了这个天安门广场，那时候广场不清人，我们先是在广场打扑克，后来夜里下起了小雨，我们就去历史博物馆门口避雨，一起还看了早上起来的升旗。那是我们第一次不是学校组织自发的看了升旗仪式，然后各自散去回家睡觉。从那天以后，我们就算长大成人了吧。哇，还有那么一丝丝淡淡的小忧愁在里边，感觉哈、啊，哎，终于成人了， 哎呀， 跟我的童年 say goodbye 啊， 哎呀，真是好，有的时候真是我不想长大， 待会儿可以找这歌啊。 对，还有这个张尚圈的爸爸，他就说了，呵，儿子名儿都写上了，是这个早上好啊，7点大早上听你们节目，我第一次独自过夜， 啊、 也在咱北京市，是在白塔那儿， 啊，白塔怎么了？ 官员8号大楼下、 哦， 我躺在席子上，我听着87.6，我听着开心茶馆不可啊。还听着开心茶馆是您第一次独立在外头， 那开心茶馆它也不是夜里头播呀， 夜里重播呗， 啊、哦，夜里重播呀， 然后听着听着睡着，在白塔底您就睡着了， 哦、天呀，您这样找这地儿的地不错、 哎、我其实刚才那朋友提到那天安门广场的那个就是半 一丈魔， 我其实也有过这经历，我记得早上起来那时候天安门广场不太清场， 嗯， 对吧？然后我们就等着第二天上去看升旗，大夏天特别的热，那时候家里头只有电扇也没有空调，所以就上带一个席子，然后有我姥姥啊、 嗯、 舅舅，大家一起铺点凉席，在广场上聊天聊聊，睡着了。 呵， 早上起来就接着看升旗， 我以为是错过了呢。 不能够晚上吹给你吹醒了。 而且早上起来那么多人呢，是不是人潮涌动的。来看看啊，这个小葵说了，我和磊哥一样，仔细想吧，还真是没什么机会独自在外过夜。 嗯， 非要说的话呢，就有回小病晚上去医院打点滴， 嗯， 然后大夫呢吩咐说这几瓶液体必须滴的得慢，哦，我知道了，滴的得慢一点。然后呢我就跟家人说，哎，这么着吧，你们都先回家吧，我输完液我就自己回去了。结果我自己就在医院我待了一夜， 我 离开的时候天还没亮，你说这算吗？ 这也算吧， 也算吧。而且你还没睡着，你是睁着眼睛过的这一宿。 哎呦，真是难忘的经历。 对，他得盯着那液，他没液的话，你得按那铃儿，大夫你得给我换嘞。 对对对， 是不是？ 哎，我其实一直有一个疑问啊、 嗯、 每次来早上起来上这节目的时候，我经常，我为什么会混？你看他们俩，他们俩是不是两口子？ 谁？ 你看范思哲的范魔草，魔草我们还见过、 哦、你不知道这个 哦、这个、你们都发现了、 这个啊、 是不是吗？ 他们就是两口子呀， 真的 啊。现在就差他们家闺女参与互动了。 你看你们俩，就是你们肯定在节目里你们仨已经互动过了，然后我还完了后进了，但是你看我自己琢磨出来了， 这聪明劲儿真不愧是牛不山。我告诉你， 一会儿魔草发短信来说，这太好琢磨出来了。 得嘞得嘞，先欢迎大家伙呢继续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说说我们的互动话题是， 就是您独自在外过夜的经历，第一次哦，您还记得吗？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找到我们，告诉我您的美好经历吧。 好了，稍后呢为您带来的是热点消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了，接下来呢咱们的热点消息就说说引出我们今天话题的这条资讯了。妈妈纠结孩子多大分床睡合适。 嗯， 随着这孩子年龄越来越大，新手妈妈们都开始头疼一个问题，这孩子多大开始分床睡呀。近日呢有媒体记者就发起了问卷调查，这次调查问卷当中有20人，其中男性4人，女性16人。那么其中 9.09% 的孩子只有0到1岁， 9.09% 的人的孩子是1到2岁，剩下的 81.82% 的人的孩子都在4岁以上。 哦， 而参加这次调查的人当中，26到30岁年龄段的占25%，31到40年龄段的占31%等等。不过呢，在这次调查当中，男性都表示孩子过晚跟母亲分床睡会吃醋，而且会排挤他爸。 过晚哦， 对呀，他爸也嫌碍事儿嘛。 无论男孩女孩哈、 哦、对， 不过有很多这个观点咱们来分享一下啊。观点一，早点分床培养独立性，这是第一类家长的观点。 嗯， 孩子说不到1岁的胡女士自去年8月份宝宝出生之后呢就和宝宝分床睡，在别人看来呢孩子还没断奶呢就让孩子一个人单独在小床上做法，这个实在太残忍了。很多人就是说了，就是但是这位胡女士就说，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可怜的呀，她自己一个人睡一张床多舒服呀。 嗯， 胡女士又说自己并不太理解其他妈妈的做法，由于从小没有和妈妈同睡一张床，胡女士的宝宝一个人睡并没有哭闹过，反而比其他的孩子还要好带。对于未来宝宝多大就让其分床睡呢，胡女士就表示2岁左右就应该让孩子分床睡了，早点分床是培养他的独立性。 没错。那么观点之二呢，就是尊重孩子的成长脚步，至少啊上幼儿园之后再分床。那么姜子涵呢，自从孩子出生之后就长期和老公是处于分居睡的状态。 嗯， 那么工作日的时候老公在婆婆家，姜子涵和儿子在父母家，每周末两人才会回自己的小家。那么对于将来要等孩子几岁才能让其分床睡，姜子涵表示现在还没考虑，他说尊重孩子的成长脚步，说等他再大一点，现在才2岁，至少怎么也得上幼儿园之后吧，能搂着他睡也就这么几年，等他大了呀你想搂他睡都不可能了。这是第二种观点。 嗨，我觉得这观点啊简直了。你看他现在说的这个家长啊，说上幼儿园之后吧， 嗯， 我保准他上完幼儿园之后也不会舍得跟他分床睡。 上小学之后吧， 对吧，这就是借口，反正那日子还没到，先这么说说哈。 嗯， 专家是什么观点呢，说3岁后分床睡，5岁后分房睡。 嗯， 究竟孩子多大分床睡最好，刚才也问了两个家长，所以有关育儿的专家就表示最好要等到这些孩子3岁以后分床睡，5岁以后分房睡，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观点。3岁之后孩子呢可以分床睡，是因为既可以锻炼他们的独立性，也可以方便照顾他们，同时他们会感到父母就在身边，也不会存在安全感缺失的问题。而到了5岁左右呢就可以安排孩子分房睡了，如果有条件的话。 嗯， 张医生表示，因为孩子到4到6岁的时候正是这个进入性蕾期，也就是说到5岁左右孩子开始逐渐的清楚男孩和女孩的不同，此时父母很有必要给孩子空间，让他们独立生长，形成健全的性格。 对，那么如果孩子连续一周分床睡，父母还可以带孩子去公园玩一玩啊，以此来鼓励他们的勇敢行为。一般来说只要独立睡上1个星期左右，孩子就会适应，并且很乐意独自分享这份自由，自然也就不愿意跟你们家长一块睡了。 你是什么观点呢？你是一个奶爸。 我觉得是尽早，也就是说按照专家说的3岁左右咱们就可以分床，甚至是分房睡，这都没问题。 嗯， 只要是把他哄着了，给他一种温暖，孩子都乐意自己个儿有一个自己的空间，你说是不是？ 没错 啊， 虽然我还没有，但是好吧，我 支持一下这专家的观点、啊、 我支持。 好嘞，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稍后和您继续聊。 我是陆毅，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第一眼看见就感受到心意相通的默契，置身其中每个细节都遇见优雅，握在手中从容间决定方向，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和捷豹 XFL 之间。 新格调运动商务座驾，全新捷豹 XFL 38.8万起，最低首付8万，更享12期零利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日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十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 阔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一汽大众暖春聚会震撼开场，即日起宝来速腾蔚领部分车型增配超值先登礼包，更有全息购车享2年零利率等多重优惠，让驾驭之旅轻松启程，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广发银行新一期大额存单来了，可按月付息，可转让，可质押，可提前支取不说，收益还真不错，网点网银均可办理，额度有限，欢迎大家从速办理，详情咨询广发银行各网点。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

对，你这习惯了以后就不愿意跟爸爸妈妈腻歪了，你们去腻歪就，我自己有自己独立的空间。 刚才我们这新闻里的胡女士的那话我觉得特逗，说我怎么不理解其他家长呀，自己睡一个床多好啊。 还真是啊， 是吧，想怎么翻身就怎么翻身。 嗯，来看看哈，这位朋友，哎呦，是没有头像 啊， 没有名字，是一张白板。 白板说什么呢？ 结婚八年了，从来没有在外过过夜，不过就在上周同学聚会玩到了凌晨三点多，为了不打扰家中的妻儿，我竟然在家门口的酒店我过了一夜。但是然而一宿没睡着啊，我一直在想，我这回家我怎么跟媳妇儿解释啊，啊，搁我自己我也不相信是参加同学聚会啊，啊，反而我自己一个人住酒店一宿，我心中一直忐忑不安。结果早上起来我回家，我媳妇儿一句话都没问，哎呦，弄得我自己可特尴尬。你是心里的是不是还是有点什么啊，有点虚吧，您是不是没交代清楚啊， 就是觉得吧，自己说实话也听着不像实话。 那您哎，就这么着，我觉得啊，你家有一个特别宽心的媳妇儿，多好啊！ 多好啊！ 嗯、 理解万岁 啊、嗯！家里边女主人安心，这个家就是安全的。怎么听着我们家那么不安全？ 花仙子就说了，我的第一次就是没回家啊，在外边过夜的经历是八岁时候在大姨家， 嗯， 晚上可想家了，不知道这算不算，这肯定算啊， 当然算了呀， 因为这您那天就没有躺在自己的床上，是不是稍微有点，不是，有的人说认床就是这么个回事儿、 哦、对对 对， 对，那还是我曾经还在节目当中说王孙涛认枕头呢，他什么时候出去都得抱着自己的枕头，要不然他睡不着觉， 哎呦，他睡着觉的先决条件实在是太多了 啊，还有吗？还有我不知道的呢。 哎呀，他这种眼睛也睁不开，你也不知道他是睡着了还是没睡着。 这个是关键。来看看芝说了，珊珊美女高磊早上好，我记得我第一次单独睡是上幼儿园的中班。哟， 哇，您这记忆可以呀、啊！ 我幼儿园所有的记忆都觉得已经被删除了，在我的大脑当中，我不记得，反正他说那时候就不再和父母睡了。可是我女儿一岁前是自己睡她的小床，到了一岁多，有一天突然不睡自己的床了，非要跑大床上睡。哎呦，让她自己睡就不高兴。哎，这么着，珊珊，教她一招。 嘿， 教她一招，我告诉你， 这一 招 就是第一次你要跟她讲道理。然后领着他，然后回到他自己的小床上，给他盖好的被，让他睡觉。当然，他还会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到第十次的从自己床上折腾下来。啊，妈妈，我要起来玩。从第三次开始，你就不要理他了。 就是前三次，你还会需要把他带回床上， 对，讲道理， 安顿 好。从第四次开始，你就他无论怎么闹，在你面前翻天，或者把沙发拆掉，你都像一团空气一样，你就自己做你的事儿，该干嘛干嘛。 看看书，听听音乐，跟自己的老公聊聊天儿。 孩子发现没趣儿了，他也就溜溜的回到自己床上睡了。 啊，真的吗？ 因为很多孩子啊、哦，他很简单，就是要在父母面前， 嗯， 然后呢，引起父母亲的注意。 对。 就是他就希望大家关注我关注我，然后当你不理他的时候，其实孩子的觉比我们长，他困得比我们早， 一般都得睡十几个小时， 对吧，他也觉得一你们不搭理我，二我自己玩的也没趣了，演戏咱得要观众的，对不对，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家长他有点不舍得去这么做， 其实孩子从来没有不舍，都是家长的问题， 对，所以咱们一定要舍得、 你说这个分床睡到底是怎么来的，刚才我也在想、以前有跟家长一起睡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经济条件上不允许，对不对、比如说几十年前的时候咱们生活家家的，首先住房条件比较紧张，都比较小， 空间没那么大， 空间不大，所以有时候小的时候跟孩子一块睡也是没办法，一是为了方便照顾孩子，二是也因为经济条件限制，现在我们生活越来越好了，我们觉得只要您家庭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咱们有那空间，比如咱有房子多，咱们就最好一人一屋，多小都没事，外国孩子很小就自己在不同的房间睡了， 对， 但是我们说经济条件不允许，没有那么多间房子没问题呀，很小的时候再小他也在旁边的床方便您照顾，也 分床睡，也 对，也不能在您一个床上， 嗯，对，咱们讲道理不行咱们就遏制啊，不是，咱们就科学的管理、 我同意科学的遏制。 好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继续交流，说一说哈，您曾经第一次在外独立过夜的经历，我们特别想听听这个过程，并不是说哎我什么什么时候在哪儿我睡了一觉、 这个啊，您最好是描写一下当时的情境，心里的变化，第二天醒了以后又是什么样的结果。 对，再渲染一下气氛。 对，我们再配点音乐啊，到位。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怎么来找到呢？点击我们的微信，之后找到里边有一个通讯录，再找到公众号，上面有一个小加号，点击进入，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行了。好了，稍后的时间呢，为您带来一组体育方面的最新消息。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嘞，体育快讯呢，我们首先来说说乒乓球。 嗯， 第54届世界团体赛淘汰赛继续在瑞典的哈尔姆斯塔德举行。在女团四分之一的决赛当中，朝鲜队和韩国队的比赛开始之前，刚刚入场的两队队员突然握手并且合影留念。 嗯， 随后两队宣布将联合组队参加半决赛的比赛。那么根据了解呢，两队联手啊也被国际乒联是给予认可了。 还能这样呢、哦、 人家就不打四分之一决赛了，人直接就一块组队，我们这儿抽俩那儿抽俩，我们组队完了以后直接打半决赛了， 来连队。 哎，是 哎，这还真是，但我还真没有想到这个认可这件事儿，国际乒联也是予以认可， 这正式比赛还可以这么玩哈。 我也觉得是让我觉得这个周末得到一个非常惊喜的体育方面的消息。 是，那么这个朝韩联队复出呢，也是引起了中国队关注哈。国乒女队教练李隼表示，虽然是联合整体的实力有提升，但是如何出人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朝鲜队派谁是吧？ 对呀、啊。 韩国队你派谁？ 不同的位置还互相打配合呢。 对呀、啊，到底谁出一个，还是谁出俩？谁打第一单打，谁打第二单打？这都里边有门道，应该说整体实力其实会提高很多，但是呢李隼教练就认为说他们的主要对手还是日本队， 对， 他们想要赢日本队还是非常难的。 对，日本在乒乓球方面还是很强的。 嗯，他觉得呢还是要先专注打好半决赛，以我为主，不要受其他的因素影响，再根据情况调整，我们呢还是按照一个队来准备就好了。 嗯、 咱们不怕啊。 对，下面咱们再聊聊这个排球方面的消息啊，这也是一般的朋友都特别关注这个中国女排。 当然了， 最近郎平就带队研究泰国打法。 哦呦， 近日中国女排在宁波北仑集训备战世界联赛，昨天呢中国女排并没有安排训练，而是队内进行了比赛录像的研究，郎平指导就带着大家慢工出细活，会议室大屏幕就放的就是泰国女排的比赛画面。泰国女排是中国队在亚洲的主要对手，今年的世界女排第二战以及八月份的亚运会上，中国女排都很有可能遭遇泰国队。因此呢郎平指导专门拿出一上午的时间给队员们进行了讲解和讨论。 对，那么对手呢对于每一位队员呢有什么习惯性的打法，郎指导呢带领大家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讲解。他说一旦你把这个位置给他堵死了，那他肯定就要打变化了、肯定不打这个位置了，你要先把他最习惯而且喜欢的线路给堵死了。这郎平分析说啊，说不仅仅是针对泰国队、韩国队、日本乃至美国、巴西，中国女排在每一个对手比赛之前都有详细的了解，只要是把对手分析透了，训练比赛才更有针对性。 对， 这可不是吗？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 对，就像我再举个例子，就跟那个网球比赛，我爱看网球比赛。 嗯， 网球比赛尤其是这个单打的时候，他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心理战术和其实他之前的一些准备的要素， 因为那个场地啊非常辛苦跑起来。 对， 所以其实每一个就是每一挥每一拍都是在押宝对方往哪个方向打， 尤其一个关键的重要的技术环节就是发球。 没错， 发球他真的你不知道他发你的前场、你的后场、你的比如说左位还是反正我的右边等等，你真的不知道。但是有很多运动员他发球之前会有习惯性动作，比如说他如果左腿先迈先抬先动，可能他就要发比如说内脚，他如果他左胳膊先往后抻一下，他就可能要发左侧的外脚。 对， 他因为他是成百上千场的比赛 抡圆了来的， 累积起来的这么一个大数据。 有的时候运动员本身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自己这个习惯， 哎，对， 是吧？ 但是被对手发觉了，这样的话呢，你一猜，哦，他现在要打内角了，发内角了。好，我这身体在他发球的一瞬间，我就要向我的右侧内角方向去倾斜，去移动。 对， 这一下1/1秒、1/1000秒，你就占了先机了。 我觉得反正网球吧，一它球速快 啊， 二是因为一旦你判断方向错误的话，你肯定是来不及再跑到另一个角。对，所以你看咱俩多洋气， 网球星探的。 对，我小的时候的偶像是张德培， 我现在的偶像是费德勒。 哦，我们差着时代的。 好嘞， 哎呀，咱们再聊聊这个欧洲方面的事儿哈。 好， 淘汰罗马，利物浦时隔11年重回欧冠决赛。日前呢，本赛季欧冠半决赛第二场第二回合的比赛在罗马奥林匹克球场结束了，利物浦客场2-4不敌罗马，不过还是凭借7-6的总比分淘汰了罗马，时隔11年再次杀进欧冠的决赛。北京时间5月27号凌晨，这个咱们就说的这个红军啊，这应该是利物浦队，将会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和皇马上演今年的欧冠巅峰对决。 哇，厉害了。那么作为英国获得欧�冠次数最多的俱乐部，利物浦呢曾经5次夺取过大耳朵杯，不过近年来球队表现的是起伏不定。06至07赛季利物浦在最终的决赛当中是不敌 AC 米兰，自那以后呢，红军就再也没有晋级过欧冠的决赛。那么对于球队的前景，利物浦主帅克洛普表示期待3周之后和皇马的直接对话。他说，毫无疑问，我们100%配得上最后晋级的结果。接下来我们有2场关键的英超比赛，随后的欧冠决赛我们会拿出最好的表现。数据显示啊，利物浦和皇马在1980至1981赛季，我的天，30多年前了，欧冠决赛曾有过一次交手记录。阿兰肯尼迪的进球帮助球队战胜了皇马，捧起了队史的3座欧冠奖杯。那么此番时隔37年之后的再度相会，双方势必都会拼尽全力为欧冠的最高荣誉而努力啊。 哎， 其实我觉得这就没有什么可比性的，就完全是两拨人了，是吧？ 对，我还真没有想到，就是德甲球队没有冲进去。 一般都是西班牙，肯定会占一个，剩下的就看他们其他几个欧洲球队的这个实力了。 往年我记得像拜仁慕尼黑什么，在欧冠里面也是表现 也不错，是吧？ 对， 哦， 像这个德甲里面，我喜欢的诺伊尔， 谁？ 诺伊尔就是德甲里面非常非常可爱帅气的守门员。然后上次我忘了跟谁聊足球的时候，他说，哎，这个欧洲的这些球队你喜欢谁啊？我说我喜欢诺伊尔。他，哦，很可爱，还有谁啊？我说布冯。他告，哦，你都是喜欢门的是吧？喜欢门将。 门将因为他是不带跑的，老往那一站，帅气的往那一站，是不是？ 对，只要不磕在这个球门上一直是很帅气的。 所以说这就是女孩子看球的聚焦的点，就看外形，只要颜值高就行，是吧？ 对，开场白第一句话都是啊，我来看球的，但是最后说几比几啊，忘了。哎，今天谁挺帅的？ 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曾经自己在外独立过夜的经历，会有泪水，会有梦想吗？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爱的潮水已经退，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吻留着余味。忘了曾经爱过谁，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不让我的眼泪陪相对，爱的潮水已经退，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呀，你要说是独自在外过夜的经历，还真没准儿，哭哭啼啼的，有什么伤心事儿发生了，是不是啊？我们也得看看大家伙儿给我们发了些什么。 对， 春秋说了，说一下我第一次在外面过夜。 那还是很小的时候，我父母都是工作在铁路上，远在风沙县上班，在那儿没有学校，陆局呢特意为风沙县的孩子办了个学校，所以啊，从一年级就开始住校。入夜之后我还哭呢，你看看，哎，时间长了呀，也就慢慢习惯，慢慢好了。这就是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就是铁路战线上的工作 很辛苦。 我就曾经记得，我又得说一次哈，我之前我记得我说过一次，就是哈尔滨铁路局的一对夫妻，他们是跑三亚线的，他们每一次从哈尔滨到三亚，而且夫妻俩呢是两班，他们只有在三亚的某一个站点的时候，有大概30秒的在各自车厢的交汇的时间。就这30秒， 哇，这是好心酸，听着。 然后这一个月下来可能有那么两三次，因为你想从哈尔滨开了三亚，从三亚再开回去，那还不得就得一星期的时间啊，就连续啊就往返，所以这么两三趟下来真的就那么30秒。 而且那个时候通讯也不发达，是不是？ 不，就是现在 啊，就是现在还 是 这样的， 现在真的是现在。哇，因为他们在两个车厢，真的是。然后就看那个纪录片就介绍的时候，然后那大老爷们儿看到自己媳妇儿的那一瞬间的时候，然后就30秒，然后就挥挥手，然后在玻璃窗上亲吻一下，然后再默默的凝视对方。车开起来那一瞬间，老爷们儿率先流下了眼泪。 哎呀，我都快哭了， 我当时都绷不住，我都哭了。 真的，我是觉得吧，在我们如今如此这么便利的生活当中，是有无数像刚才高磊提到的这样的朋友们，在这个一线工作为我们保驾护航，它都让我们每天很便利的生活。 祝福这对夫妻哈，那让他们这哈尔滨铁路局能够给他们多放两天假， 给你们打电话。 是，来看看还有谁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到的第一次过夜的经历吧。 这个丽就说了，我第一次在外过夜就是初中期末考试之后，我离家出走了 啊！ 我先去了奶奶家，我趴着门缝我听了听，家里只有爷爷奶奶，觉得好没意思。 不是你，我想知道你家里边有谁你觉得有意思？ 对，就觉得 你爸你妈在里边你觉得有意思是吗？ 踏踏实实先在门缝一趴，觉得爷爷奶奶聊天说话内容，哎呦，一想到我离家出走后在这儿生活呀，可能没意思，算了。然后他就走了 啊，去哪儿了？ 紧接着又去了姑姑家。 哦， 姑姑家，我想了想，哎，有个弟弟可以和我一块玩啊。你看孩子想的还挺多。到了姑姑家已经8点多了，我估计是晚上。到了姑姑家之后，我就和姑姑坦白说了，我离家出走了。然后给我姑姑吓得赶紧就给我爸妈打电话。我就玩了一小会儿，我爸妈就杀过来了。我姑姑当着爸妈的面批评了我，然后就说：“这是别走了，就在这住一宿吧。” 哦， 因为我当时我就有一种被特赦的感觉。 哎，他姑姑做的对， 对，就是我说你归说你，但是今天不用回去了， 对， 对吧？还是在我这儿，就是分开点。因为我相信这个丽丽这位朋友，你要是离家出走，一定当时是跟父母亲是有点，是吧？ 因为期末考试之后，他 肯定没 考 好，对， 父母可能说他呲儿他了， 要么就是呲儿他了，要不然就是没考好，不敢面对父母。所以呢，这一天你既然不想跟他们一起待着，那好，今天就在姑姑家住。 对， 因为姑姑还是很会做事儿。他说：“我现在就想想，第一次在外面过夜挺有意义的。”非常谢谢姑姑，爱你哦。 嗯，这样的姑姑真好，真暖心，谢谢姑姑哈。艾米就说了，我不记得小的时候什么时候自己睡的，就知道小时候家里呢小，就像刚才苗山说的，没自己的房间。 嗯， 从有记忆开始，我大概啊记得好像是5、6年级，就跟哥哥一块挤一个房间，中间我们俩拉个帘儿。记忆深刻的是呢，初一的时候家里换了大房子，哎呦，我终于有自个儿的房间了，当天美得我一宿没睡觉啊。现在的孩子条件好啦，我们家小孩1岁半就开始自己睡了，现在都初中了，有的时候趴在我们床上撒娇，哎呦，都不回去自己睡，说我们床太舒服了。哎呦，他就是想你们了，想跟你们腻歪腻歪 腻歪腻歪， 还是孩子，你想13、14岁嘛。 就北京以前好多的就是老人就会说起起腻，是吧？ 哎，对对对对啊，增进你们之间的感情嘛。 对，然后这个王琦这位朋友就说了，今儿是我关注咱节目第一天啊，给个奖励，读一下我的消息吧。 好嘞。 他说我家小孩出了满月就自己睡小床，现在他都24了，自理能力超强，3岁上这个整托， 嚯， 初中、高中、大学都住校，现在在悉尼大学读研究生呢， 真厉害， 真棒！您看，就是您就会教育孩子， 真是真是。那我把我们家孩子3岁也扔出去，不是，就是让 让他独立一些是吧？ 对，独立到现在，人家刚来，你们家孩子怎么样啊？我有孩子吗？ 你怎么跟大帅一派的呀？ 完了，我学坏了最近。 我看是。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内容是： 您第一次独立在外过夜有什么有意思的经历和我们分享一下吧？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 出发 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了，接下来我们简单的关注一组文化快讯。2018北京书市将于5月11号到5月21号在朝阳公园精彩呈现。这届书市汇集了300多家国内外知名的出版发行单位。 法语原版的经典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5月4号起会在天津大剧院歌剧厅上演，这也是被盛赞为21世纪伟大的流行音乐剧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三次到访中国。 5月16号到24号，美国太平洋交响乐团、维也纳广播交响乐团、墨尔本交响乐团三个国际名团将相继登上大剧院的舞台。联袂指挥家科尔内留斯·麦斯特、安德鲁·戴维斯爵士以及中外著名小提琴家吕思清等，为北京的乐迷奉献三场弥足珍贵的交响盛宴。 今天晚上热血街舞团第八期即将登陆某网站平台播出。据了解，本期的主题是复活战，每队召集人可以选择三位已经淘汰的舞者重返舞台，淘汰舞者分别选择自就是各自队友，然后呢替代自己出战进行中文歌，完全的就英文说了 freestyle 的 battle， 这该怎么翻译呢？就是完全放开自由式的淘汰战。 另外，由刘亦菲、井柏然领衔主演的电视剧《南烟斋笔录》现在已经是进入拍摄的最后阶段了。所谓是少年强则国强，年轻人一直是家国当中的强大储备军和坚实力量。 五四青年节之际，中国十大青年电视剧编剧揭晓，饶俊、李潇、原子弹、冯骥和小吉祥天，还有马维巴，还有李佳等等，这些年轻的朋友们获此殊荣。收视和口碑俱佳的，比如说花千骨啊，醉玲珑的编剧饶俊一马当先，还有这个出现的这个电视剧名单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比如说有好先生啊、大丈夫啊、当婆婆遇上妈呀，这个编剧就是李潇也是榜上有名。所以总体来说，就是朋友们当下喜欢这些电视剧的这些年轻编剧如今已经受到了关注，我觉得特别希望有设立很多奖项给这个编剧的朋友。大家关注的演员比较多，但是幕后的朋友们也是同样辛苦的。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哎呀，这一节呢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看看豆豆啊，说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在我们家，在发小家过夜，睡一张床，但床特小，于是我就反着睡，就是我的头旁边是他的脚，他的脚旁边是我的头，结果晚上没睡好，第二天他就说，我一直踹他的屁股，我说，你一晚上还在踹我脸呢。后来啊，他出国上学了，除了前几年他母亲葬礼上见过一面，就很少见面了，也期待着他学成归来，哥们儿再好好的吃吃饭，喝喝酒。 哎呦，这可是睡在一张床上的记忆哈。 是啊，情谊在啊。好了，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呗。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我是陆毅，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第一眼看见就感受到心意相通的默契，置身其中，每个细节都遇见优雅，握在手中，从容间决定方向，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和捷豹 XFL 之间。 新格调运动商务座驾，全新捷豹 XFL 38.8万起，最低首付8万，更享12期零利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日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十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阔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sun and the south of Spain. Got me soon as I walk through the door. Oh, my pockets are tickling the way she drop it low that thing.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周末好朋友们，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昨天我们在我们自己节目群里讨论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诶这话题有的聊诶。 我当时就说哇信息量好大。 对呀、啊。但今天我觉得咱们还挖掘的不够。 对。 有一些人他说话吧聊天吧他还收着。 你别收着了真的。 我们就不喜欢这样的听众。 都是自己人。 对有什么说什么。对不对、 就是、 我们的话题内容我们再重复一下，是你曾经第一次在外独自过夜的经历。 别收着了，最后一时段了，再也不说没机会了。 就是了，就这么一年就这么一回，我告诉你，你可以匿名但是不能不发。 对，你看我就喜欢刚才那位白板这位朋友。 白板，对。欢迎大家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先关注完了以后您就可以直接发文字跟我们互动了，但是千万不要给我们发语音，我们这边也听不了哈。 对，没音箱。 是。这边好多的朋友发来了，咱们说说呗。 邢红辉就说了、我第一次离家住宿是初中的时候，参加学校组织的拔麦子、去十里河公社，那时候好像15岁了吧，好远呢，我今年66岁了、嘿。您看您一说拔麦子我就突然就觉得哎呀，再加上这个公社这些关键词就有年代感。 当然了、就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人是吧。 对， 哎呦呵，平民说了，我第一次自己过夜，为什么呢、 这挺逗的， 是和媳妇儿吵架，本来想着我一定我得等到媳妇儿她服软，我大男子汉，我不能我先屈服了，我 得顶住了。 对，等他认错加道歉，你猜怎么着？ 结果 整整三天他都没理我，我实在是坚持不住，我的生命中不能没有他呀。媳妇儿我错了。 回家之后从头到脚都得洗一遍，没人洗衣服了吧。 哎呀，这是典型的，我告诉你，就是两个人之间斗气儿冷战。 其实我给这些年轻的夫妻提个建议啊， 哎呀， 像对，当然我没什么发言权， 大姐你说， 但是我理论基础还是很丰富的，就是像这种跟这个另一半怄气这个事儿啊，咱一定要了解自己，了解对方，知己知彼。您有这个本事您就怄，没有这个本事咱们就别开始这场战争。 对，当然了，两个人要是不理解的时候或者说不了解的时候，咱们可以先来一次，咱先试试， 咱试试试， 对对，看看你是能熬得住的人吗？他要是能熬得住，下次我就换我这个技战术。 还是你有经验， 对吧？他要是说熬不住我以后我告诉你，我就拿住你了，我就不理你。 对，就是说结婚的初期很多种办法要挨个试一遍，这是高磊传递给年轻的朋友们。 哎呀妈呀，那我这么说了是不是我以后就没有胜算了？ 但是我有点担心，像刚才磨草和一丈磨这两口子他们都听见了，你 他们俩就是打嘴仗，你知道吗？天天打嘴仗没事儿。 我怎么觉得俩人连打嘴仗都不打呢？你看这恩爱分别，这是吧？ 是吧？ 啊，人前头那个点儿，前面的字儿都一样。 表面现象，我告诉你，别被蒙蔽了。 恩爱，你看这平平刚才就说了 啊 求磊哥推荐管用的战术。你看你还没问磊哥，自己就说了。刚才 所有的技战术，我告诉你，你都尝试一下，你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一定是只能选最适合自己的，因为不见得对方他都能吃你的这一套， 对， 他有的吃，有的不吃，他有的不吃了，你觉得哦，他下次不上这套了，你换呀，对不对？大不了36计，我走为上策，我不理你了，我冷你几天。 听众朋友，这一刻可能没有看到高磊那个是认真的表情，还是你有经验，真的 啊。 在实战经验方面我确实只停留在理论的平面上。 反正大不了，反正我们男孩就是大不了你过好几天你不理他，最后人家真的也不理你了，你回去你就扑通你就跪下，媳妇儿我错。 哎呦，这事儿一般我也特别，我的经验是啊，就是我会评价一下这事儿值不值当、不值当我都不走。比如说我今天哐从那门走了，他能不能接我回去？我一看不能，我还都别走，我得给自己留好台阶， 留好后路。 对，我要是真的说光走了，你都没有了解对方是不是有可能，比如说这个人以前可能无数次都劝你回来，这次可能人就不 你得观察好他这一刻生气的表情。如果你觉得不像能给你请回来，你最好也别出去，真的很难收场哦。 哎呦，是是是，像咱们眼神啊好点的，眼睛大点的还行，孙涛那样的眯眯眼儿估计都分析不出来。 他其实挺认真看了。 咱们不带这么损人家的了。或许忘记说好久不见呀。当时呢，小时候在学校寄宿，特别小，那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就看着同学们都在哭，为什么呢？想家呀，想妈妈呀，我就完全 get 不到他们的哭点是 洋气这个说法、 哦、我就找不到他们为什么哭这个原因、我是不是有点没心没肺呀、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我反而开始越来越想念父母亲了，没事儿我就抽空给他们打个电话，这都对了，他说我妈家住大兴，每个月我都会抽时间陪陪的，还是少，每星期吧， 每个月真的少， 对吧？ 我觉得真是每星期，有偶尔这个星期太忙，也是下个周赶紧去， 就一定去。 我觉得真的应该珍惜和父母亲的这个时间，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父母亲啊，跟这个孩子年龄那么大，不想让他自己独立睡的原因。 对， 就是因为就你们真正相处的时间，可能真的在孩子小的时候，长大了之后老想跟这个同伴一起玩，不喜欢跟爸爸妈妈一起玩了。然后呢，再大一点了，为了学习工作，可能会离开家。走得比较远，所以想起来还是比较悲切的事情， 挺心酸的。 我觉得像咱俩这么跟父母年龄比较大的比较少见。 哎，我发现其实北京孩子跟父母的年龄还是真挺大的。 对，就是其实昨天我还跟几个朋友探讨这个问题，也是因为我们就是像其他很多外地的朋友远离家乡要去大的城市上学工作，这是不得不离开。 对， 像我们可能没有这么强烈的理由非要离开，所以跟父母的粘性就会更强一些。 没错，所以善待咱们的父母，好好爱他们吧。 对吧，哈，来看看还有谁。 哎，这个那个齐人家就评论了一下刚才，就是刚才平平两口的事儿、他说切，所有的战术还不是仗着俩人互相喜欢。你说对了， 对，我告诉你， 我要不喜欢你，我看你演什么演。 是我都懒得搭理你。齐就还说了，我第一次去出去住就是发小家 啊。 那会儿呢，发小搬新家，据说搬了新家要找几个大小伙子镇宅。我的天，这都什么理论，四个人吃喝玩乐，晚上还睡一张床。哎呦，现在想想小时候真美好啊。 哎呀，他说的这个情景，你知道我突然想到小时候看过一个美国的情景剧叫成长的烦恼 啊。对，我也看过。 他们家那个老大 Michael、经常就是骗他妈就想出去玩，他怎么说，我今天要去 Bona 家过夜，然后带着个睡袋叫走，然后每次走到门口他爸说把门关上不许去。哼，你这样你非常霸道，好，不去就不去。但是第二天要问，我明天要去 Bona 家过夜。所以我印象里头就对于上朋友家过夜的这个印象就是 Michael 特别的深 啊，真是。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利用这一节当中咱们释放自我，该说的就说了， 释放自我吧。最后二十分钟赶紧走起来 啊，不说 小礼物刷起来。 你看没少直播呀，这 你看我已经释放了。 好，欢迎大家呢，这个走起来往哪儿走呢？走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关注一组旅游方面的最新资讯。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了，北京时间的8:42，接下来我们首先说说70多种老北京野花草将回归哈。 哦， 您小时候常见的那些叫不上名字的花花草草将重回脚下。北京市园林局呢日前出台了文件，推广种植100多个优良品种的地被植物。目前呢已经在明城墙遗址公园、东郊森林公园、复兴门绿地示范种植，绿期可达11个月以上。这就意味着北京绿化思路的重大转变。那么从只强调美观整齐的绿化思路转变为营造近自然的森林生态系统。好事儿啊。 对，这100多种地被植物70%以上都是老北京的乡土植物。您小时候常见的什么荠菜呀、枪兜草啊、枪什么枪刀菜、还有泥糊菜、野韭菜 打碗花、米口袋、藿香、黄芪、柴胡、薏米草，还有这个本兰根、夏枯草，均在推荐的种植名单当中，很多还都是中草药，还有不少是咱老北京人常吃的野菜。消失多年后，他们又重新回到了城市生活。 我们再来去神农架景区关注一下他们那儿的最新消息哈。 嗯， 从5月1号起正式实行的神农架国家公园保护条例规定，神农架国家公园范围内所有景区实行游客限额管理了。 哦，我们的记者就从湖北省发改委了解到，根据条例规定，神农架国家公园的管理局将采取严格监管、严格执法等措施，对国家公园实施最严格的保护。根据环境承载能力和资源的监测结果，有限的开放旅游区域，对游客进行容量控制，实行限额管理，提前预约制度。根据多方的测算，初步确定神农架国家公园休憩区的环境承载量为神农顶游憩区的日最佳容量是14800人，大九湖市最佳容量是9000人，还有一些其他地方分别是4770到6000人不等，所以以后大家要提前预约了。 嗯，咱们再来说说出去玩的一些这个方式方法的一些转变哈。从买买买到深度游，这是去哪儿呢？香港旅游业近年持续回温哈，内地游客继续成为了访港游客的主力军。五一假期期间的香港旅游业界人士接受采访时表示，小长假首日内地旅客占比85%，那么人数同比增长20%，而且青睐什么呢？文化旅游、郊野公园游等深度的定制游线路。 这个香港素以购物天堂闻名于世。 是 香港的中文大学全球经济以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日前就对记者就表示，影响内地游客来港的两大因素分别是社会环境以及汇率。近期呢，港元对人民币汇率已经逼近了0.8的关口，对内地游客来说是极大的吸引力啊。 嗯，是的。那么内地游客对于香港的这个怎么讲游览的方式呢，也会有一些转变，专注在本地提供独特赏团的服务也应运而生。那么据香港当地旅游业者表示，内地游客对于香港的老区历史人文风景其实未必熟悉，需要当地人啊带领探索。比如说在香港电影当中啊，这个之旅当中的游客可以实地重温港片当中的取景地，并且配合参观街头的文物古迹。在九龙城寨公园，游客呢就可以了解历史变迁，并体验周边的美食线路。 其实我个人有一个独家推荐，去香港的这个九龙半岛，您如果把选在这个酒店或住宿在这儿，我觉得就感受到香港本地人的生活了。游监望尤其是老香港人的一个聚集区，我每次去都去那儿。 游监望， 对，游监望就是油麻地、尖沙咀和旺角， 是这几个地儿。您要是都逛下来的话，其实这个香港本地人当地的这种生活的气息会扑面而来。 对， 还有就是虽然我没去过，但是我也听这个珊珊曾经介绍过啊，就是香港本岛之外，它其实还有好几个离岛。 对， 那几个离岛，如果当然了，您要时间紧张，那可能下次再说。如果有时间，一定建议大家去看一看。 哎，一定去。要么就是有两个方式，第一种就是坐船，然后叫天星小轮。我为什么最开始知道这个方案呢？是因为一呢，我在20年前的香港 TVB 电视剧里经常说，怎么样，过海吗？过海啊， 对 不 对？ 我那时候想，过海什么意思？因为香港是由三个岛大岛组成的嘛，香港岛、还有新界以及九龙半岛。然后这三个岛中间是有一个隔着一个海，但是这个海是很近的，所以过一个花2.5块港币就可以直接跨海过去，10分钟就到对面这个岛了。然后我们讲的跨岛就是这个办法。坐天星小轮那里有一个码头，有一个相对长一点的游轮，就可以刚才去到高磊刚才提到的几个离岛。比如说大屿山这个著名的景点，第一个方案是可以坐地铁直接直达，因为地铁有一段是穿隧道的。还有一个方案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坐船的方式。 包括像它的外岛长岛什么的，也可以去看一看哈，也非常的好哈。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关注大家伙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吧。说到的就是你曾经在外独自过夜的那些个经历。 哥一定会想办法证明你的清白。 我们之间没有眼神的关系，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只在黎明混着夜色时，才有浅浅重叠的片刻。只求 寂寞的我，无法想象 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看看伊藤君说什么。我第一次过夜呢，是在大学的时候，赶上五一假，头一天上午没有课了，直接就和同学去他们家那边玩，在平谷。啊，为什么？结果被坑了，在平谷医院的椅子上过了一夜，都是眼泪呀。那就是他们同学没在呗， 他可能是被他大学同学忽悠了。 对 呀、 啊，去那儿没人，一个人没有。那你为什么在医院度过一夜？ 您再发一个下集来。 对、啊， 真是您这是一连续剧。或许忘记就说，我突然想起啊，我一个同学说的事儿。另外一个同学家里搬新家，邀请好多同学去他家过夜。 啊、 哎，这不是重点啊，重点是他父母没在家。结果啊，他们这几个小伙子啊，几个人出煮了这个泡面吃，而且锅都干了。我真的怀疑他们的智商啊！ 我告诉你，这都无所谓，最重要的是你要是用火的话，多危险！ 多危险， 锅都干了，是不是哈、啊？ 就可说呢。 哎呦，可得注意哈！周周说：“高磊、珊珊，早上好，我非常喜欢你们的主持节目的风格， 谢 谢。”自从 多爱听人夸呀！ 我们俩还是俩地方人，你知道吗？自从我闺女去河北上高中，我第一次离家啊，第一次离家独立生活，没想到他自己的饮食起居安排的特别有序，洗衣服、刷鞋特干净，而且特别利落快。现在已经考上一本大学了，又一次离开了我，自己独立住宿去了， 真棒！ 我觉得啊，这个孩子打小这种独立性强，对他一生都是有好处的。 我觉得你让他很多事情自己面对，这是对他的一个信任。 对， 这孩子是能感受到父母那个信任，他会做得更好。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有很多的一些事情或者是节点或者是选择到来他面前的时候、他首先第一反应，你要说像我可能在家待习惯了，我第一反应哎呦，我得问我妈，或者我得咨询我爸，这事儿行吗，或者我怎么弄。 嗯， 很多独立早的孩子，他第一次的第一个反应就会想，哦，我自己可以去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对，怎么解决方案， 我怎么办，我后手应该怎么准备，怎么样，他就会成体系，他就不用别人去扶持去帮着他了，他的独立性就强了。那么以后在面对更大的困难和人生转折选择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成功率就会更高，或者说反之，他受伤害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 所以这一切都源于您早点让他分床睡。你想他要 这是根儿吗？ 是，对不对？你看他从小躺在妈旁边，他觉得好翻身，左边爸爸，右边妈妈，肯定不会掉下去。他要在自己小床上，他有时候就得想想，我翻身时候得注点意，是不是？ 我自己我还记得特清楚，我自己睡我小床的时候，我一般我都习惯于把腿搭在那个小床那个床那个栏 上。我也是，我也是。 然后我妈一见我，啪一下就拍我，又搭在上面，你不怕床翻了？ 我特别爱搭了。要不咱俩今儿坐在了这儿？ 为什么呀？ 咱们是不是一个院是一个医院生的？ 我是就是那个 协和吗？ 不是，我是那何燕那个北京妇幼。 哦，我是协和。 好嘞， 就算是一个医院又能怎样？ 我估计告诉你，跟咱们有这习惯一样的朋友还不老少、啊。 对，爱丽丝就说了，说我第一次离家是和同学在教室过的夜，吓得半死、 哦， 晚上睡不着觉，然后那个桌椅板凳啊都堵门口了。问题是我爸妈心大，从来没问过我 啊。 其实我个人觉得你爸妈不是未必是心大、他们可能觉得反而知道，就不用这对你放心了。 对对对对。 哎，不过说到这个教室过夜，我也有这个经历，虽然不是第一次吧，但就是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吧，经常早上起来起不来。 嗯。 因为上高中的时候，初中都是七点开始上课，就是上早自习什么习惯了。上了大学，终于大松心了，要自觉背着书包去上课的时候， 对啊、 发现反而大课。上几次之后就发现要不在教室睡还不如在屋里好好睡，经常就迟到。然后有一次 老师就说好像要考试了，结果我那天我也没有上课，同学回来说的，你准备准备，明天听说要考试了。我说啊，这么突然，我什么都不会可怎么办？后来我同学就跟我说，我其实每节去上了，我也不太好，咱们今晚上去刷夜吧。我说去哪儿刷呀？说是去教学楼刷夜，咱们上一宿自习，明天直接去考试，你觉得怎么样？ 就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咱们磨一晚上。嗯，我说行。然后我们宿舍嘿，六个姑娘集体，晚上五点下了课，晚上吃了个饱饱的晚饭，然后去食堂旁边的小卖部囤了两纸袋子的好吃的。 我天！ 因为就觉得夜里得吃零食嘛，万一饿。 你这是春游嘛？ 对。然后呢，回到教室，回到自己的宿舍，把书都带好了之后，然后又去了一个有夜宵的小食堂，要了点什么鸡蛋灌饼类的。 妈呀， 到了教室，同学们就说咱们先吃吧，吃饱了咱们开始学习。然后我们集体就吃完之后我就不记得了，然后再睁眼 就睡了是吧。 再睁眼就是同学叫我该考试去。 我特别想知道你最后考过了吗？哦，这个问题可以不用回答。我们直接进入到下一个专题时间。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接下来咱最后说一条流星雨的事儿吧。 好， 好吧，大家也有很多朋友愿意去观星哈。有著名的哈雷彗星血统的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呢，将于5月6号，也就是明天达到极大。 嗯， 到时候呢，每小时会有数十颗的流星划过夜空。我找一首流星雨的歌，你先念着。 好嘞，每年呢，大名鼎鼎的哈雷彗星都会为地球带来两场流量较大的流星雨，分别是5月上旬的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和10月中下旬的猎户座的流星雨。宝瓶座伊塔流星雨的群内流星速度约达到每秒66千米，属于快速流星。 嗯，那么天文专家表示，观测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呢，南半球比北半球有利。哎呀，并且呢，观测的时间呢比北半球长。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呢，上半夜是看不到的，应该在下半夜观测。在南半球呢，可以在天亮前4个小时进行观测，而在北半球呢，则应在天亮前2小时观测。 哦，这时间够累的。 哦，是啊。 所以呢，今年的这个伊塔流星雨极大出现在明天，也就是6号，感兴趣的天文爱好者呢，就可以去光污染小、视野开阔的地方，比如说像今天夜里是吧，就应该前往东南方向。往东南方向望去，观赏哈雷彗星送来的这份礼物。但是稍有遗憾的就是，今年流星雨呢极大期间，一轮农历21的这个什么来着， 盈 突月，与流星雨的这个辐射点非常接近，可能会影响观测，会带来一些影响。 没事儿，没事儿，到时候大家看到流星雨的时候，别忘了许个愿。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不知道您曾经在这个十几年前看没看过流星雨啊？反正最近呢，修复版的《流星雨》《流星花园》这部偶像剧又在优酷重播了， 哎呦， 而且是独播， 可以就是再一次 看看山菜， 把这个青春提到回忆里哈。 花泽类，道明寺。 我其实印象最深的是山菜他妈，山菜啊。 就那个语音语调的台湾的朋友特别可爱哈， 对，他是李国修老师的夫人。 哦， 我记得，反正哎，印象很深刻。三菜，哎，那个少爷送来的冰箱相当的好使哦。 你还学得真像哎。好了，今天说了这么多开心的事情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勇敢的面对，曾经最不开心的或者说最困难的一些时刻， 对， 对吧？ 虽然我们提倡独立，但是还是希望大家更花时心思和时间回家探望父母，然后经常和爸爸妈妈报平安， 对， 让他们感觉你一直都在他们身边， 陪陪家人哈。今天是周末，祝大家周末快乐，我是高磊， 我是苗山，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娱乐72变。你会看 见幸福。我是陆毅，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第一眼看见就感受到心意相通的默契，置身其中，